六子用眼神询问白毅，就连赵老板也停止了说话，等待着白毅的解答。可是白毅却没有开口，而是脸色越来越难看。他对着他们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，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巴，竖起耳朵听周围的动静。突然，安宗隐约听到从通道的天花板上传来了有人唱歌的声音，但是他唱的绝对不是流行歌曲，那调子他听到过，陵园中听到的吼叫声和这种歌声十分相似。 难道是古代的八音盒，或者是一种巧妙的机关，利用什么自然原理发出的声音呢？如果都不是，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，在这个甬道之中还有其他东西存在。 大家都陷入了一种僵化的恐惧中，死死盯着后面的黑暗，注意着里面的动静。声音离他们越来越近，那种鬼怪的调子就像是叫魂一样，显得十分尖锐。突然从黑暗中出现一张人脸，牛角首先叫了起来，他惊恐地喊道： 影子，娟妹的影子来了， 快，他们跟来了，这里的台灯是用来迷幻人的，你们跟着我走，不要往后看，跑。 说完，白毅拉着安宗的胳膊飞快地往前跑去，那鬼魅般的歌声中还夹杂着低沉的男生诵读的声音，十分蛊惑，使人非常想要回头看。白毅嘴里念念有词，拉着安宗就径直往里走，六子和牛角跟在后面，最后是赵老板和他的两个伙计。大家其实都不知道那后面到底是什么，只是那张吓死人的脸就已经让他们心脏骤停，只顾着撒丫子奔逃了。因为快速的奔跑，所有人都无视了那些灯座，很快就看到了另一个大门。他们停了下来，身后的声音还没有消失。安宗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在那些东西还没追上来前先躲进去。门上雕刻着许多不知名的图腾，在中央有一个非常狰狞的奎龙图案，龙头嘴里叼着一个巨大的青铜门环，龙身就盘踞着这扇大门。他们被门给堵了个正着，眼看眼前无路可走，赵老板大吼一声： 光头，把这门给我推开。 光头他本身就害怕这种东西，怪吼一声，连忙使出吃奶的劲儿，但是怎么推都推不起来。韩宗一看急坏了，连忙大喊道： 我靠，你们没有知识也有常识啊，这门是硬推推的开的吗？找机关。 安宗那么一说，除了还在硬撑的光头，所有人都跑来胡乱地摸着大门。大门上的龙鳞居然都是开过封的刀口子，几千年过去了居然还那么锋利。他们的手套都被划破了，六子拉着一个铜链子说： 找到了，机关找到了。 拉一下看看。 他点点头，迅速地一拉，但是门没有被打开，反而拉出了一串人骨，上面还套着皮革的盔甲。没想到事情那么混乱，他又吓又怒，指着安宗的鼻子骂道： 我靠，拉了你个头的拉，妈的，以后你去拉我现在尿都快憋出来了。 这门不是那么开的，光头你别放手，保持这个姿势，等会儿要靠你出力。牛角和六子在那边拉住那里的把子，小安来帮我。 安宗拍了拍手，白毅走到大门边上，找到一个像擀面杖一样的东西，然后喊道： 往上抬。 于是大门哐的一声，居然因为这样的杠杆原理一点点的抬了起来。原来这门不是推的，而是往上抬的。它当中那个门环只是一个烟雾弹，真正开启的方式是要靠隐藏在边上的几个门起子。白毅用铁链把铜起子固定住，使它保持不落下来。六子这才想到原来链子是那么用的，那么那个拉链子的应该就是殉葬奴了。不过既然是两边都有开关，为什么只有六子那边有人骨架子，这边却什么也没有呢？ 心头一阵混乱，还来不及想明白，就听到白毅说道： 这个铜链的时间太长，已经开始脆化了，快进去。 他话还没说完，就听到身后又传来那种阴阳怪气的歌声。白毅重重地推了安宗一把，让他快点爬进去。赵老板和曹阳早就钻了进去，而他们四个人也滚进了大门。就在此时，拴着门把手的铜链子有一条发出了咔嚓一声，断了。顿时大门一半的重量就压在了光头的身上，把他的五官都挤在了一块。他怒吼着想要抬起大门钻进来，可是门太重了，活活把他压着不能动。就看到远处那些鬼哭狼嚎的怪物又过来了，大门还是那么半开不关的状态。 快滚进来，没有时间了。 光头满头大汗，咬着牙说： 我门上有东西抓住了我的手，这里闹鬼呀。 别管了，快进来，那些东西已经在你背后了。 光头扭动了几下腰，但是好像大门上真的有东西抓住他一样，他无法离开，只有这样卡在门上。看得出他用尽了力气，脸都憋成了紫红色，再这样下去估计要爆血管了。赵老板眼看那些鬼怪的声音离他们越来越近，伸手拿过曹阳的猎枪。韩宗知道他要干什么，他又要玩气足保帅的戏码。光头眼里都是眼泪，他看着赵老板。赵老板此时已经打开了猎枪的保险栓，光头疯狂地摇着头，颤抖地喊道： 不要啊，老爷子，老爷子救救我呀。 赵老板哪里还顾得上他呀，盯着他身后嘴里喊道： 对不住了兄弟，我也没有办法，闭眼好走吧。 说着就朝光头的脑门来了一枪，光头瞬间就往后仰了一下，额头上出现一个大窟窿，他的手一下就没了力道，那大门就快速地往下压去，活活地把他压成了两半。他的上半身还在门里，手还在不停地抽搐，估计他的身体已经完全被扎成了两半，鲜红的血液迅速从他身下溢了出来。他们此时都瞪着眼看着那滩血泊，不敢相信短短的一天时间里，这个老头那么干净利落地结果了自己的两个亲信，居然一点也不把手下人的命当人命看。看这阴狠劲儿，安宗确定他不会让他们活着离开这个地宫。牛角忍不住低吼道： 太惨了，恶魔呀，你才是恶魔。 安宗侧过脸看了看赵老板，在他眼里居然显出了一种阴冷的笑意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从他的身上传来了一声女人的笑声。突然，那个只剩一半的光头抬起了头，嘴里吐出大量的黑水和那种灰白的纸屑，他笑着说： 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 说完，他死死地盯着他们，再也不动了。安宗吞了口口水，转头看着白毅，他也喘得很厉害。他用眼神询问他有没有事儿。安宗扫了赵老板一眼，表示这个老头一定要提防。白毅只是点了点头，安宗不知道他懂没懂他的意思。然后他打开手电筒一扫四周，所见景物一改前面他们所见的古朴风格，尽显一派华丽富贵的场面，四周还散落着许多青铜石器和玉石。